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4集。这时，似乎有无数妖物正在蠢蠢欲动，像鲨鱼嗅着血气，追逐着遇难者的躯体，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。巨城闪烁着尖利獠牙的黑云，想要一哄而上，争抢分食。木生从树梢上一跃而下，落在距离妙妙他们稍远的地方，手上捏紧了收妖柄，脸上似乎对朝他疯狂涌去的妖物浑然不知。再抬眸时，已是满眼挑衅的笑。 哼，都朝我来。 木瑶身边的工人当啷当啷丢下手中的铁锹和铲子，又正正地扔下了木棍，像是被波浪鼓的声音吸引的稚童，一摇一晃，本能地朝着那血气的源头涌去。包围圈转瞬散开，哪怕二人现在朝着傀儡们招手，也不会对他们再产生什么吸引力了。木生至阴之体本来就招妖招鬼，现在又刻意在阴阳裂中放血，只怕是把自己当成了活靶子。就算黑莲花日天日地，那也只是单独战力，面对这么多，他寡不敌众。要是他真傻到听姐姐的话，只用一张张符纸打怪，今天非得被这些猖獗的妖物啃成骨头渣。妙妙顾不得许多，横出一声： 子期，保命要紧。 他的声音又脆又亮，直穿过树丛和妖物的围困，径自入了木生的耳朵。他茫然抬起头朝他望去，少女黑白分明的杏子眼正隔空看来，明亮如天上星星。也只是一瞬间，视野转眼被围上来的妖物遮蔽，他被困在无尽的鲜血与攻击中，犹如坠入无边无际的黑暗。向来都是如此，温柔只片刻，炼狱才长久。 真是姐弟情深啊。 幻妖脸上似笑非笑，扭过头来望着手上跳动的心脏，似乎是在唏嘘。 一个两个男人都甘愿为你去死，牧瑶，你真是好本事啊。 柳福一已经合上双目，垂着头悬在空中，脸色惨白，生死不明。小女孩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，血红的唇几乎裂到齿根。 只不过遇到了我，就让你知道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。 话音未落，她操控着失去意识的柳福一猛地跳进了地上的裂隙中。 哦，对了，帮我谢谢十一娘日日一碗心头血的供养。 同志的笑声反复回荡在泾阳坡山水间，令人毛骨悚然。 柳大哥！ 林妙妙身后猝不及防地传来少女发出的失声尖叫，嘶哑的尖叫声几乎刺痛了她的耳膜，整个耳朵都麻麻地发痛。随即一个紫色的影子扑向了裂隙，脚步毫无章法，又有四个穿道袍的影子紧随其后。那四个影子移动得飞快，转眼间便架住了那个深紫色的身影，将他硬生生拖了回来，一叠声地劝： 哎呀，地基，地基使不得呀，危险，地基不能去呀。 林妙妙呆呆地看着木槿花般的地基瘫坐在地，对着裂隙痛哭，心里想着，端阳地基已经赶到裂隙旁边，接上了他记得的原著情节。那么下一个情节就是……几乎是同时听到了熟悉的叮。 系统提示：任务一，四分之三阶段任务开始，请宿主做好准备。 幻妖，山灵水秀的泾阳坡天生孕育，与半路出家的妖物邪物都不同，是上天眷顾的强者。倘若一切没有变故， 他或许会成为林中精灵。只可惜多年前一场大瘟疫骤然爆发，村民们不愿背井离乡，导致疾病迅速蔓延，转瞬席卷全村，泾阳坡就变作了天然坟场。这里的住民遭遇了横难，暴尸荒野，无人悼念，亡灵心中怨念聚拢在一起，凝成了幻妖极恶的核心。幻妖有了意识，又可轻易变换形态，可能是山间风、树间雾、新居民带来的小女儿，一切就变得极其恐怖。没有强劲的对手，就没有精彩的剧情。原著捉妖写到了泾阳坡尾声一节，就是一个小高潮。柳福一为幻妖所伤，被他挟持着跳进了裂隙，生死不明。木生被妖物围困，与此同时似乎还嫌场面不够乱似的，加入了匆匆赶来的端阳帝姬。帝姬告白被拒，在宫里痛定思痛地反思了几天。这几天里，佩云一直在他耳畔鼓励。佩云说，既然不能让柳公子放弃捉妖，那殿下便支持他的事业，助他一臂之力，也算是还他先前救命的恩情啊。端阳帝姬深以为然，当即从钦天监中点了四个最厉害的方士，一路舟车劳顿赶来，想助柳福一一臂之力。未料见到心爱的人的最后一面，就是看到他被幻妖拉着跳进了深不见底的裂隙。当时柳福一胸前一个血洞，面如金纸，毫无生气。端阳坐在裂隙旁哭得肝肠寸断，身后四个方士老头面面相觑，苦着脸不知如何劝解，许久才小心翼翼道， 殿下，那柳公子已被掏了心，眼见是不能活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 端阳双眼血红，狠狠地推了他一把，如同发狂的小兽， 你才不能活了，还不给我掌嘴。 那方士暗暗叫苦，在自己脸上捉模作样地打了几下。另一个老头顿了顿，委婉道， 殿下息怒，此地多邪，妖物频出，为殿下御体着想，还是快快回宫啊。 当今天子不喜鬼神之事，钦天监活得极其窝囊，这四个方士空有一身本事无处使，被尊贵的帝姬点来重用，自然是心中窃喜。可没想到这是个倒追男人不要命的，横冲直撞，不听人言，这才明白这烫手山芋是扔不掉了。端阳帝姬狠狠瞪着他， 要回你自己回，本宫不回去。 他咬了咬牙，似乎下定了决心，指着旁边那黑洞洞的深渊一字一顿道， 本宫要下裂隙。 妙妙心里一顿，心话说， 来了。 果然一旁遭遇重创沉默的像影子一般的木瑶听到这三个字，仿佛立刻惊醒，飞速走几步，眼见就要往裂隙里跳。 哎，木姐姐。 妙妙一把拉住她，压低声音飞速劝告， 木姐姐，你冷静点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